然考虑，强调有关延长产假的草案已经讨论多年，获得社会共识，认为在难得的机会下，希望可以通过。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一个电台节目批评政府利用民生议题作绑架手段，又说政府不回应社会五大诉求，不解开这个结，不能够期望立法会如常运作。工党议员张超雄反对政府绕过内会，又说希望充分利用所有机制抗争。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明天显著转凉，稍后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朝头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繁忙。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咁不过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车龙噶。而家龙尾啦，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咧，仲系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嘅车龙咧，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亦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去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啦。咁就喺长沙环道，因为有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嘅快线仍然都系封闭，影响到一带咧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大南西街。咁就系因为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有水管急收，影响到而家近东京街嘅快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南西街，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内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的长者同埋有需要人士，帮下佢哋安全环过马路。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嘅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之芬最近见你神采飞扬，印堂发光，唔通你有新恋情？ 杰彤，有新恋情唔系应该乌眉瞌睡过去讲电话嘅咩？ 咦，咁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之芬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礼拜同大家讨论嘅题目就系新恋情。 但我真系冇新恋情，莫非你有？ 吓 ？On a Saturday night。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 Kitty 崔杰彤。一对值得欣赏的乐队或者组合，是团结和凝聚力的象征。 我是普通话台的小梦，我的感觉有点像是五个手指握成拳的感觉，每一个手指都发挥出最大的效应，使出最大的力量。 每一个成员都有他们独有的魅力。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乐儿，你会用咩酒嚟形容阿一呢？ 啤酒啦，因为我觉得佢嘅睇落第一个印象系好 friendly 嘅，咁啤酒我觉得就会好啱一群人咁样好开心咁喺度。 Hello， 我是乐儿啊，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1月11号的我是你的后援会，播报时间先，唔该。 而家时间啊，下昼嘅两点十分啊。 好，报埋天气啊，唔该。 天气24度，相对湿度69%，紫外线指数啊，截至下昼两点啊，系4，强度属于中。 好啦，今日咧。有一个嘅情景题啊，同阿波胜咧玩一玩嘅。 好啊，好啊。 好啦，假设啦，假设你嘅女朋友啊去咗一个星期鹿儿岛，同佢屋企人去啦咁样。咁然后咧，你要去佢屋企嗰度咧照顾佢啲宠物。咁啊，所以咧，你喺佢屋企嗰度咧就即系住一个星期左右啦。OK， 系 咁 OK 啊。Yeah. 有冇试过呢啲经历咧？ 冇试过。 OK， 但系 OK 嘅。 OK， 自己一个人地方， 自己一个人住， 你当唔使钱租一个地方， 系啦 ，OK 嘅 ，OK 嘅， 即系咯，咁啊，同佢屋企人都熟咁啊 ，OK 啦，系咪先？咁帮下手啫，系咪先 ？OK， 咁啊，宵夜啊，自己买个杯面上去食啊，咁啊，用咗人哋啲杯杯碟碟啊，洗翻干净啦 ，OK， 冇嘢啊，系咪先？ 系， 咁啊，冲完凉，打扫翻啲地方啊 ，OK 啦，系咪先？ 系， 呢啲基本嘢要做啦， 系啦，冇问题啊。 好啦，一个啊。难题就出现咗啦！假设佢屋企有个茶几，咁你去到嘅时候咧，茶几上面摆咗三样嘢嘅，咁啊一嚿生果，嗰嚿生果系一个红色嘅，但系好似唔系布冧嚟嘅，我唔识形容嗰个叫咩，我唔记得嗰款生果叫咩名啦，唔系林子嚟嘅，我开俾你睇。另外有两嚿嘅番薯仔，系啦，两嚿番薯仔。咁啊 ，OK 啊，系咪先？即人哋摆咗喺茶几啊嘛，系咪先？ 系啊。 好啦，等我开翻先。呢、這个诶，呢、這个呢款、okay. 好啦， 黑色嘅你。 我唔记得咗叫咩生果， 我认唔到。 你当苹果咁样先啦 ，OK？ 我认唔到啦，已经。 咁你见到喺台面啦， 系 你会唔会攞嚟食咧？ 唔会。 系 有两个原因， 系 第一个原因好直接人， 唔系新鲜嘅、 哦，新鲜嘅， 第一日上去新鲜嘅， 新鲜嘅， 系啦，完全冇嘢嘅，你会唔会攞嚟食咧？ 唔会， 系个原因系 人哋屋企嘅嘢，唔会，都唔系，我都攞嘢杯面，都唔系，我谂我谂应该 杯面我系自己买嘅， 系咯，自己准备噶嘛， 唔系即系当然人哋屋企人都话随便食嘅， 系 咁，但系你又费事好似。上到去清空咗人哋啲嘢， 系咯，佢翻到嚟啲嘢冇晒， 尴尬噶， 即系佢都系礼貌啫。 哇，猪八戒咁样，哇，成个高佬庄啲嘢俾你食晒咁样， 唔会啊，我谂我真系唔会，系啦， 或者你真系好肚饿嘅，咪攞包饼咯。 系啊，即系人哋俾个地方你叫即系照顾啫，虽然咁，但系你叫做上人哋屋企啊，都系人哋屋企。礼貌上都唔会啦， 系啦，所以你就摆咗喺台面个三个生果啦，当系即系三个苹果摆咗喺台面啦 ，OK， 就有佢喺度啦。 好啦，时间过咗一个星期啦，啲生果 烂， 开始发毛啦。你啱啱见到幅图啊， 系 表面上啊有阵糖霜结咗喺度啊，你以为系冰糖葫芦咁样啦、啊？ 你个糖真系黑色噶咯，喺度 白色毛菌嚟嘅， 即系初头系白色毛菌， 白色毛菌嚟嘅。OK，OK，、okay? okay, 好啦，去到你最尾 check out 嗰日啦， 嗯， 你会唔会抌咗佢咧？ 我谂如果我见到佢已经发毛开始咧，我会影低张相 send 俾佢，话声佢听，喂，你个生果变啦，使唔使帮你抌咗佢？ 我谂我会咁做， 系 唔会自己做任何决定嘅。 好啦，假设你忘记咗呢个嘅步骤啦， 系， 哎呀，我要 check out 啦，因为要翻工啦，十二点钟要交房啦， 系， 咁你会选择抌咗佢啊，定系有嗰三件生果系摆喺个台面咧？ 我有喺度啦。是不是跟住就咁俾人闹啦？ 冇错啦， 就俾人闹你，做咩唔处理咗佢啊？ 嗱，咁啊呢个经历咧就啱啱小弟过去呢个礼拜啦 ，OK。咁啊大部分嘅嘢，嗱我唔可以话 100% 执得好干净嘅， 系 大部分嘅嘢咧都清理好嘅，即系例如我攞咗佢屋企有个嗰啲。暖风机出嚟，因为夜晚冻啊，咁我用完之后又摆翻好原位啦，咁啊洗完嘅嘢咧，虽然佢即系佢有嫌弃，即系阿陈杏如有嫌弃，你洗得唔干净， 有积气 系啦，有少少积，你系咪食咗芝麻糊啊？我话系啊，你点知嘅？因为有仲有少少积，哦 ，sorry， 我下次再洗干净啲， 系啦，呢个衰个底漏啊， 系啊，呢个底漏啊，但大部分嘅嘢咧都做足嘅 ，OK， 系。 但我就系冇抌到个生果啦。 但我想知道你冇抌嘅原因系咪同我头先谂嘅一样 先？系啦，咁你嗱，首先第一样嘢，你想对冇理由即系嗱，虽然人哋阿妈即系 Auntie 都好好嘅，话啊你想食啲咩随便攞啦，但系食有礼貌噶嘛。 东康嘅柜上面鲍鱼食咩？你自己都知道啊， 即系我都知啲零食摆边，因为有时同陈杏如都会开嚟食嘅，但系即系费事啦。 有分别，佢喺度嘅时候一齐做共犯， 系啦， 定系我自己一个人做系唔同 嘅。所以我有自己买啲杯面上去嘅，系、啦，即系预咗自己会肚饿，咪煮个杯面啦， 非常合理。 咁你食完个杯面，你第二日抌埋添，系咪先？冇理由留翻啲垃圾俾人抌，俾人抌噶嘛，系咪先？ 系啊， 咁呢啲做足啦 ，OK。咁至于嗰生果啦，咁摆喺台面，咁我有谂过系咪留俾我食咧？咁有提过嘅，但我又费事，好似 系 啦，直， 可能唔知啦。喺佢嘅角度，我突然间又谂啦，可能就系、是、哇个生果咧就嚟变，但我哋去旅行，点处理好咧？可能女朋友就话：，哎呀，一上嚟咁啊，留俾佢食咯，咁样佢会食咗佢噶啦，咁。 系。 跟住佢翻到嚟见到， 佢又冇同我提过， 所以我估嘅啫。跟住翻到嚟见到仲喺度。你又冇帮佢处理嗰个就嚟坏嘅生果，所以佢着咗啦。 系啦，咁然后去到最尾嗰日，咁我咧有思考过，坐咗喺度谂咗五分钟嘅。啊，抌好，因为已经啲毛菌咧，原本佢成个你当真系苹果咁样，我唔记得系咩生果啦。成个苹果由原本嘅红色咧，系变咗面嗰度系铺咗白色嘅。即系你当富士山咁样啦，喺个顶嗰度 双降苹果， 系啦，呢就系真正嘅富士苹果 ，OK？ 哦， 好啦，咁然后咁我谂咗五分钟，嗱，你贸然食人哋啲嘢系冇礼貌啊，系咪先？ 系， 因为我瞓醒有谂过 send message 问佢，但佢已经上咗飞机啦。 哦，咁冇办法啦， 吓，贸然食人哋啲嘢冇礼貌啊，贸然抌人哋啲嘢都系冇礼貌， 系。即个道理就等于你喺佢屋企啦，睇睇下部电视坏咗，你会唔会帮佢抌咗部电视？你唔会噶嘛，你都系由佢翻嚟处理噶嘛，始终人哋屋企嘅嘢啫嘛。即系你攞个暖风机坏咗，你又唔会无端端搞佢噶，你咪摆翻入去咯。 所以咪俾人闹咯。即系嗱，咁佢有佢嘅逻辑嘅，咁你唔食或者你见佢变坏，你梗系抌噶啦，你摆喺度做咩？咁我就认咗佢，我唔知嗰啲生果你会唔会有其他用途？佢攞嚟做咩啊？攞嚟拜神啊？定指阵啊？即系你知阿一丝嫂嘅语气噶啦， 系睇过佢条片大家都知啦， 佢唔会俾面你噶嘛，一下扮埋你噶嘛，系咪先？因为你呢个系一个很好嘅题目嚟嘅，或者你啱啱举嗰例子非常之好嘅。咁话说咧，再对上一次咧，即系唔知即系佢每年屋企人都会去旅行，咁有时候我都会上去帮手照顾啲宠物啦。咁有一次咧，就有个暖嗰啲热水壶啊，电热水壶，即系嗰啲插掣咁啊，倒啲自来水入去，咁然后佢就会帮你煲滚啦。OK， 唔识用，唔知道原来下面有个掣咧系拍开，咁上面个水壶个盖就会打开啦。 系啊， 咁你知我呢啲，你知我呢啲牛人噶啦，用股牛力咧就夹硬，好似人哋。拧开个天灵盖咁样啦， 一手 徒手扯起个壶盖， 咁咪啪一声， 啪一声，我先发现，咦，我整烂咗你屋企个电热水壶啊！ 呢个仲邪恶啊！呢个唔识人哋啲嘢，仲要整烂咗。 系啦，咁我就用你嘅逻辑啦，冇抌到， 摆翻喺度， 系 翻到嚟先赔罪， 系 即系你冇理由贸然抌人哋啲嘢噶嘛？ 啱啊，呢个啱啊。或者再举一个极端嘅例，touch wood 就系你上去帮佢照顾宠物。假如 touch wood， 呢个真系好 touch wood， 佢 ham 咗，我应该处理咗佢定系摆佢喺度？ 但系宠物你会即刻 alert 到呢个问题嘛？ 系， 即系宠物嗰下，即系 touch 佢真系走咗嘅。你即刻 alert 咗，你唔会摆到佢一个礼拜先发现。 等佢翻嚟都要见到啊，见最后一面啊。 但系生果你真系摆咗，咦系、哦、发毛咯、哦，大佬。识我有同路人啦、 啊，有正常都系会有佢喺度啊！我谂 天灵盖开水壶。 极地或赤地，仿似两种人。若突然接近，定会夜再黄，炎夏结霜，中画面太不相衬，但我竟能。被你吸引，寂寞陪我坐，任由你光临，但未能高攀，欠缺爱恋魂，难入你心，会激起太多功勋，做你恋人，要应付太多。望待你好，我与无言风高，相识得太早，怕燃起更加早，情缘像泡影，怕动人承诺我都未配得到，相恋沿途荆棘满布。想爱那种人，但是仍灰心爱那有侥幸，横越雪山有多少用这名套短松，做你恋人要努力更多，我爱你我都坚信，为何待我好 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 之 傻猪230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之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 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呢、这个礼拜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啊，咁嘅，你知呢排啲菌好犀利噶嘛？我想问你有冇啲法宝可以帮我过滤一下？ 你惊咪戴口罩咯？ 口罩呢啲唔够噶，我而家觉得自己全身都好污糟啊！ 系咪好多病毒呢？ 系啊，好似出街就黐晒上身咁啊！ 所以你想过滤啲病毒呢？ 系啊，最好系全身都可以过滤嗰只就最好啦。 如果嗰啲系性病毒嘅话，就系、是、过滤性病毒啦。 好彩我冇呢啲咋， 就好似。疑似生性病，无倍感安慰。究竟是过滤性病毒啊，定是过滤性病毒呢？好啦，等我拎个法宝出嚟帮你啦。哒哒哒哒哒哒。 做咩呢排咁多唔同嘅美音，好有韵味。 过滤扫描笔。 哇，八宝一，嗰花煲听佢个名好劲，但唔知点用啊。 呢支过滤扫描笔，只要你喺上面 tune 啱你要佢过滤扫描嘅嘢，咁佢就可以帮你 tune 走一啲唔啱你或者对你有伤害嘅嘢噶啦。 哦，咁而家我全身都要过滤，咁我要点用佢呢？ 少年波城，你瞓低啊！ 就咁瞓低哦，跟住呢， 等我拎支笔扫你先，唔系扫描你先。 扫，哎呀，好痕，好痕。 少年波城，扫描完之后有冇觉得个人舒服咗、轻咗呢？ 有啊，八宝一，我而家好舒服，好轻飘飘。 点次啊？ 点次呢？同埋好轻啊，个人点解嘅？ 因为喺你身上面就系冇咗口切严琼子嘅电话。 哇，唔怪得知我而家成身松晒啦，好似俾鬼砸完之后，只鬼消失咗一样啊！ 驱魔师， 哇，呢个法宝好 犀利，驱走只肥鬼， 即刻我走。哦、我而家真系好舒服啊，八宝一。 严琼走，佢就走咗啦。 通常会对只鬼讲： 你叫咩名？ 你大嗌佢嘅名，佢就会走噶啦。我睇一啲电影，我睇一啲电影都系咁样噶。你嗌到个魔鬼嘅姓名，佢就会走噶啦。口齿严琼子走。 哇！我而家嘅负担少咗百几斤啊，好轻啊！哇！八宝一呢个法宝咁犀利，仲有冇第二方面可以用到呢？ 可以啊，你仲想佢帮你扫描同埋 scan 走啲咩啊？ 不如试下帮我 scan 下咧，有啲咩电台节目啱我听，有边啲唔啱我听啊？ 好啊，就不如 scan 下今日嘅节目啊！ 好啊， 少年波城已经帮你拣咗几个节目啦，你睇下啱唔啱心水？ 咦？四至六嘅寻常是认真做仲有、啊、 我最鍾意就係听寻常是认真做啊，听港珠特工队，听听下个人 好犀利， 都变咗 港珠咁， 几开心啊。 哇，等我睇下仲有咩先。哇，连夜晚周末有情人都有喎、 啊，梗系啦，要听 Kitty 啊嘛！ 我最中意 Kitty 啊，同啲八打一样噶。 系啊，私分就有佢啦。 嗰啲算啦。咦？但系点解冇咗六至八嗰个节目嘅？ 少年波城，你真系想知点解？ 系啊，点解会冇咗六至八嘅？ 原因好简单，少年波城，根据呢个人工智能过滤扫描笔，佢自动同你 scan 咗一啲唔啱你嘅嘢，知道你唔鍾意。 唔鍾意啲咩呀？唔通佢知我唔鍾意？ 係呀，佢知道你唔鍾意听英文歌。 咁你都啱。I can't speakEnglish， 我都知道你唔中意听英文歌噶啦。 You know me 啊 ，You know me 啊 ，I know you well 啊。大家啲英文差 OK。The stupidest DJ 啊， 边个啊 ？You 哦，你补翻啊，唔系你以为 你波星呢？唔系波星又 咩？帮人改姓嘅无端端，唉，唔好讲呢啲啦。我仲有， 你仲想扫描啲咩？ 仲有嘢想扫描。我想扫描走一啲样衰嘅人，我发现我身边好似好多 样衰。你做咩要接呢个题目啊？要扫描走一啲样衰嘅人， 太多样衰嘅嘢啦，睇到我只眼塞眼挑针啊！呢、這个法宝可唔可以帮我扫描走啊？ 可以啊，少年波城嚟啦！ 咦，八宝一，八宝一唔见咗。 太好啦！我一早知道你样衰啦！啊，冇咗白贝啊，等我去揾黄文武同埋 Benson 拎去打边炉先。咦，黄文武呢 ？Benson 拎呢？咦，连呢个大鹏泳儿子，仲有口齿叶琼子都唔见咗喎？点解会咁嘅？点解呢个世界一个人都冇嘅，得翻我自己嘅？ 少年波城，因为你自己一个俾人过滤咗啊！你太样衰啦！ 咁啊，當然啦，即係呢排嗰啲菌啊、病毒都有啲 係 咁啊，大家留意啊，戴翻個口罩啊。我見啲口罩都炒得好勁， 係咯， 5蚊一個， 好貴啊， 好貴啊！ 幾戴口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台湾大选投票下午4:00结束，预计晚上有结果。三位总统候选人今日早上分别投票。民进党候选人争取连任的蔡英文总统在投票之后表示，希望选民能够用选票让台湾的民主更强大。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投票之后搭车离开，没有接受传媒访问。亲民党的宋楚瑜就说，选举气氛平静，展现台湾民主风范。部分票站出现等候投票的人龙，在台北火车站、高铁站和前往澎湖的码头，早上都出现等车、等船、赶回乡下投票的人潮。有从香港移民台湾的选民说，在香港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手上一票有多珍贵。武汉市卫健委通报不明肺炎出现一宗死亡个案，死者是一个61岁的男子，经常到华南海鲜市场采购，直接死因是呼吸循环衰竭。武汉市卫健委说，病人因为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入院，同时患有腹部肿瘤和慢性肝病，入院之后接受治疗无好转，前晚心跳停止，抢救无效死亡。病原学检测结果显示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相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较大机会由街市出售的野味传人，又说不要以为不去涉事街市就没事，因为染病野味有机会经供应链传到其他地方，将病毒传播开去。何柏良在本台节目《香港家书》表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可能经飞机或者高铁来港，要做好预防措施和应变计划。他呼吁市民如果有不适，不要向医生隐瞒病史或者外游记录，又提醒市民保持家中 U 型去水渠储水。加拿大司法部说，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应该就诈骗指控引渡到美国受审。加拿大前年12月应美国要求在机场拘捕孟晚舟，引渡聆讯排期在今个月20日展开，孟晚舟目前获准保释候讯。司法部在法庭文件中指出，有证据显示孟晚舟诈骗银行，促使对方继续为华为服务，有关情节即使发生在加拿大亦都算犯罪，因此符合引渡条件。美国指控华为透过一间在香港的空壳公司售卖设备给伊朗，违反美国的制裁令。过程中孟晚舟人误导汇丰银行有关华为和伊朗之间的生意往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明日显著转凉，稍后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开啦，有意外噶，影响到一带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西洋菜南街。咁就喺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开有意外，影响到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西洋菜南街。咁另外咧，现时旺角一带都系车多繁忙，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不过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现在龙尾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嘅车龙仍然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大榄隧道呢，因为有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开嘅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㗎，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呢有紧急维修，大榄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的不止这杯咖啡，还有我们维护廉洁香港的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乐儿，你会用什么酒来形容阿一呢？ 啤酒啦，因为我觉得他的睇落第一个印象是很 friendly 的，啤酒我觉得就会很啱一群人咁样，好开心咁喺度。Hello， 我是乐儿啊，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嚟呢一位嘉宾咧，佢都有个 DJ 噶， 系 不过同我哋个 DJ 有少少唔同嗰种嘅。今日嘉宾咧系有乐儿嘅，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系乐儿啊。 而家系咪都系通常做嘅工作就系即系打碟啊，去唔同嘅 show 啊，或者啲 club 啊嗰度咁样玩咧？ 系啊，我早几年其实都会出国周围去玩嘅，就当打埋碟啦，都系英国啊、澳洲比较多嘅。但系近呢两年咧，我就转咗做幕前嘅工作多啲。 咁但系两样嘢相较之下，即系以前自己做开打碟同埋幕前嗰啲咁样，你觉得嗰个分别喺边度咧？同埋中意边样多啲？你有冇话？ 分别啊，其实就好搞笑嘅。点解我会做 DJ 咧？其实就系因为我细个就比较少讲嘢嘅，咁我就咁拣 DJ 咧，我又唔系几使讲嘢啫。 凭个建议 系啊， 我哋一样啦， 我哋都系。 其实我都唔中意讲嘢 嘅， 咁我又中意表演，咁我就斋表演啦，跳舞俾大家睇。跟住做多几年咧，就觉得自己个性格开始有转变， 开始多嘢讲， 系啦，开始多嘢讲啦， 嗌咪啦， 系啦，要狂讲嘢咁样停唔到，咁我就开始想做。幕前去做下啲电视节目咁样咯。 几时开始发现自己中意讲嘢？ 其实系三年前啦，因为我经理人系好中意讲嘢嘅，咁我跟得佢多咧，我就开始嗰啲口水就开始出嚟啦，咁我就要嚟啦，改变一下。 吓，但你自己初头系咪唔发现自己呢个咁嘅改变嘅咧？ 我系啊，因为其实都系啲 friend 讲好多年隔咗一排冇见我啦，佢话哇，点解你咁多嘢讲嘅？ 不如你静啲， 不如你唔好讲啦，不如你做翻以前嘅自己啦。 因为我 以前是那些匿埋喺一角咧，唔講嘢，真係好靜。你唔出聲就人哋唔記得咗你存在嗰只嚟嘅。咁而家佢哋要叫我你收聲噶啦，要 不如你靜啲啊！ 第一印象， 咁啊，今日樂兒嚟到咧，咁我哋嚟呢個第一部分啦。咁就叫第一印象嘅。咁啊，俾你估下我哋两个啊，即系根据你嘅职业 DJ 都需要节奏感啊，对音乐嘅认识啊，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嘅节奏感系好啲，边一个系差啲嘅咧？ 节奏感啊，我可以问你哋嗰啲，听下你哋个节奏先。 听下就串煲嘅， 你想听啲咩？你想听啲咩啊？ 就咁数数字啦，一二三四咁样数两次嚟听下先。 哦，你先，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真系觉得帮到咩？ 数到噶，其实嗰啲即系人哋做运动咧，会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咁。 哦，即系有啲压一压嗰啲。 咁睇你哋会唔会摁？咁如果就咁啱啱听啦， 系冇分别 嘅。系啊，其实冇乜分别咯。 你两个都系唔得嘅， 你两个都冇啊，其实。 睇样咧，冇样睇嘅。 冇乜噶，咁我覺得可能你嘅節奏感咯， 我節奏感係好啲定差啲？ 好啲咯， 好啲，你覺得阿一好啲嘅？ 係啊，從佢估嘅話， 係即係睇佢齋估嘅裝束啊咁樣樣。好，你估阿一真定係答啊？ 你係估錯， 錯， 哇，錯到離譜啊！ 阿一係公認節奏感， 係全台節奏感最差嘅人， 五音不全。 係啊，我哋試過咧去睇香港隊嘅比賽啦，即係足球比賽啦。咁會嗌口號㗎嘛，就是、香港點拍㗎嗰、那個得得得得，我唔記得咗點拍啦、 哦啊啊、你已經 feel 到啦， 係啦，唉，差唔多啦， 你已經 feel 到佢 呢啲啦，咁、哦、我要記數字嘅，即係我要記哦，拍一下，再拍兩下，再拍三下，再拍兩下，再拍一下咁樣。 你可唔可以 我要用呢個去記嘅？ 你可唔可以試下拍一個係 We are Hong Kong， 拍拍拍拍拍。呢个都常有噶， 等住先，你先。 We are Hong Kong， 啪啪啪啪啪， 二三二系嘛？ 你试下，你 We are Hong Kong， 都 OK 啦 ，OK 啦 ，OK 啦。 我试过有啲 friend 咧，同我一起去啦，咁就话：喂，你做咩咁唔投入噶？全场一起嗌紧口号，你唔跟住嗌嘅。跟住我话：我试一次俾你睇，你就明噶啦。唔好啦，你唔好破坏人哋嘅节奏。我试完之后，佢话得啦，我明白啦，咁样咯。 就同乐儿啲 friend 又讲，不如你都系唔好讲嘢， 唔好讲嘢啦， 你都系静啲啦，不如咁样。 节奏感系出事嘅，咁样。但喺你眼中系有冇得练定系天生嘅呢样嘢？ 有得练，其实当你一个嗰啲我夜场啦，咁听到一啲节奏系好重嘅，砰砰砰砰，咁其实你会摁嘅，咁一定系会跟住摁，唔会摁错噶嘛。 你好似都摁噶， 你摁错。此言差矣，我系摁错嘅， 摁错。 因为试过咧，我哋有时师兄祠堂嗰边会开 live， 即系另外一个节目嗰度会开 live。咁我有个古歌仔环节就系我负责唱歌，因为我除咗节奏感有问题之外，就系歌声系有问题噶啦。咁好多听众都话呢做咩一路开 live 嘅时候一路摁脚。跟住之后呢系唯一得一个人知道我唔系摁緊脚啫，就我女朋友。 係。 佢话你应该数緊拍子。不过啲拍子系错，所以大家觉得你摁緊脚。 咁个速度应该几快摁脚。 而且我试过同佢一起去嗰啲台北嗰度嗰啲铺啦。 係。 佢话你喺度做咩打緊拍子囉。我你个拍子错㗎喎。 係咁点球啊。 係啦。係啦。咁样囉。 人哋第一三拍嗰啲，你系二四拍喐嗰啲咧， 或者总之我有自己啦，总之个头喺度喐啦，都唔知系咪数紧拍子噶啦，总之个头喺度喐啦， 自己嘅世界都 OK 嘅。 但有得练嘅，你觉得？乐言你话， 其实我本身嘅拍子都唔系几好嘅，我都系慢慢去，即、就、系、是、一路去听啦，咁就俾经理人闹咗好多次啦，跟住就 OK 啦，发现。 嗯、OK， 但系嗰阵时嗱，我就用数数目字啦。即系啱啱拍手系三二二三二咁样啦， 嗯， 咁你嗰个记嘅方法系？ 我都系噶，开头就开啲音乐咁你听啦，就一路拍手，即系拍拍拍，跟住拍咯，拍到啱为止先得噶。嗰阵练咗好耐噶啦，即系一开头你一定要数拍子啱噶嘛。嗰度我都苦练咗差唔多成个几两个月啦。 哇， 个几两个月咯， 系咯， 苦练咗廿几年啦， 佢都搞唔掂， 日日 系咯，仲要开住音乐咁样跟住拍，仲要有人教你。 你要識拍㗎喎、 啊啊。 你開住你都唔代表你拍到㗎嘛。佢永遠捉唔到呢啲好虛無嗰啲音㗎嘛。但係樂怡你之前話你想做 DJ 啦，咁但係你想做同埋真係成為到係有個距離㗎嘛。咁嗰陣時點樣可以即係做到呢一樣嘢呢？ 我開頭係無特異嚟嘅，咁我轉做 DJ 嗰陣咧，咁我就梗係上網睇下香港有邊度可以學下先啦、嗯，因為我覺得我自學咧就一定唔得嘅，我即係有啲學習能力障礙嗰啲啦，咁、啊、一定要有個人教我，咁我就上網啦，咁揾到我而家經理人，佢都係師傅嚟嘅 DJ， 咁我就問佢啊，好似報上堂咁樣學啦，學咗可能一個月到啦，咁我就開始做嘢啦，咁啊試下先。 哦，即係一個月到就已經可以啦。 係啊、 嗯、，OK， 都幾快啊。 但 係 嗰個氣氛你喜唔喜歡先？即係有啲人係唔喜歡噶嘛、嗯。其實我係唔喜歡去嗰啲夜店嗰啲氣氛噶嘛，我覺得好嘈啦。 嗯。 咁當個地方好嘈嘅時候，我就覺得好燥啦，跟住我就會黑面啦。 係。 即係呢啲位嘅，即係但你係喜歡嗰個地方嘅。嗯 我就鍾意係打返自己鍾意嘅歌嘅，咁有個每個 DJ 都唔同風格，有啲可能鍾意打啲好激昂，即係好快嘅節奏感嘅，咁、嗯、我鍾意打返啲自己可能EDM 啊咁樣，即係唱歌咁樣嘅 feel， 咁我就覺得會好啲囉。咁你應該會鍾意依類多啲嘅、嗯、 我真係見過佢無端端嬲啊，企喺度， 即係 我哋幾個圍喺度咁樣去完廁所出嚟等緊啦，跟住佢好黑面咁企喺度話你做咩你唔開心啊？我唔係啊，好嘈啊，好嘈啊，真係啊，即係嗰啲咧，我真係第一次見， 好嘈啊，好嬲啊， 我真係第一次見到咁樣， 喂，真係好嘈啊嗰啲地方， 係 當你好嘈嘅時候，你就好燥， 係 咁你就思考唔到咯，個人 係 咁你就覺得哎呀個人好唔理性啊，就好唔舒服啦、啊。 但可能你去到依啲地方，你就係放低你嘅思考，咁你就飲杯酒， 咁就想你思考， 係啦， 硬要思考 你思考就思考唔到，你就會燥啦。 你有冇曾經演出過？即係有啲可能，譬如 club 嘅距離近啲，你驚見到啲人好似阿一呢啲企喺度冇反應， 嗯、 即係一碌木咁企喺度又唔摁啊，又黑面，但又唔知點解企喺度。有冇遇過一啲咁樣嘅客人咧？ 我有， 係咪好有挫敗感咧？ 定係你好想令到佢？我要你喐。 系啊，我就系要你喐，我打打打啲慢歌，睇下你喐唔喐啦。咁啊唔得啊，打啲再快少少，唔得啊，打啲创意啲。咁如果都系黑面嘅，咁我就放弃啦。 我试过嗰次咧，同啲同事去啦，我直情系觉得佢系嘈到我系戴住个蓝牙耳机企喺嗰度，企埋一边饮酒咯。 我记得 系啊， 系啊， 我好嘈啊，跟住自己蓝牙耳机开住，然后自己我冇开住啊，我总之戴住喺度啦， 即系戴个耳塞咁， 系啦，系啦，即系我好唔喜欢嗰啲地方， 唔该，因为你放蛇入嚟，随时查牌啊， 查牌。 女神大揭秘， 第二部分咧，我哋就系叫女神大揭秘，就想乐儿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你会拣一个关于自己嘅咩嚟同我哋分享咧？今日 其实我系一个超级麻甩嘅人嚟嘅。 嗯， 啱啱你讲嗰啲可能摁脚啊，嗰啲即系可能我会成日打机啦。我打机嗰阵咧就唔可以即系坐得好直嘅，我系要动高一，系啦，你估中咗啦，已经估中咗啦，我系要动高一只嘅。如果唔系，我专注唔到，用唔到嗰下力去打机。 你呢个系玩手游啊？ 唔系手游， 电脑游戏。 电脑即系两只手一定要。 我想， 有道具呢度，我俾个电脑你， 俾你示范下。 好啦。 我觉得呢刻要拍片。 好啦，我而家开部电脑啦，假设部电脑喺面前啦， 而家要打机啦。 好啦， 咁啊依边打住啦。 系啦， 咁啊打下猛咧，就要即系、就是、用力，即系因为你咁样你捉唔到，真系一定要咁样先可以、 借一借力，俾一张凳佢，俾一张凳佢， 有嗰个精髓就系、是。 要咁样打机。 系啊，即系要晾一晾只手，因为。 咁即系嗱，你屋企就会咁样。如果你有冇试过喺出边 网吧嗰啲， 或者嗰啲有冇试过咧？ 有啊，但系我即系我可能唔觉意做翻平时个习惯，跟住我啲 friend 你做咩啊？跟住我就哎呀 ，sorry 啊，我平时唔系咁样嘅，咁样唔小心。 但系嗰个设备系容许你咁做嘅，即系屋企嗰个设备，即系电，有啲人要有电竞椅啊，又唔知道又要整多张唔知咩嘢啊？ 你咪将凳仔摆隔篱？ 冇，如果唔够位，咪冻翻自己个样。 凍翻喺自己嗰張凳度啦。 幾難喎，但你又要 縮埋咯，係啊，即係可以晾手啊嘛，即係緊一緊張個人就會縮埋噶啦，其實。 哦、OK， 咁你打機嘅時候會唔會有啲脾氣？即係譬如你當啊，即係你啲隊友可能炸啲猛啲，個 pose 又會轉咧。即係你會嬲到， 會講粗口㗎啦，一定。 有時啦， 呢啲基本啦、 啊。基本啦、啊，通常打機就開住個電話一齊咁樣喺度打㗎嘛，都係一樣㗎啦，好猛，喂過去嗰個嗰類，我都係拍曬台啊，其實都唔知屋企人唔知喺度做緊乜嘢咯，未得啊，唔好過去，唔係同你講啊，跟住就嗰啲咯，係啊，通常都係咁樣。 OK， 呢個其中一個麻甩啦，仲有啲咩麻甩嘅舉動咩會？有啲摁腳。又有啦， 系啊，摁腳系成日都發生嘅，因為即係可能屋企啦，習慣得太多，跟住有時係可能去到做嘢打碟啦，咁又拍子嘛，一拍子又摁腳啦，咁就喺即係真係喺公眾場所即係就摁噶咯，都係要經理人要拍停噶咯，如果你又喺度做咩？冇啊，打緊拍子咯， 所以呢啲佢係容許你喺公眾場合度做，即係盡量唔好嘅。 但係因為習慣咗，你就會好不自然咁發放出嚟咁樣咯。 但我想知道你喺屋企嗰個裝束係，或者嗰個打扮同喺出邊個分別係好大嘅。 係啊， 即係如果 Let's say 嗰日唔使做嘢，全日可以俾你喺屋企打機啦。 嗯， 咁你嗰日嘅衣著啊、打扮會係個頭係點 set 啊？ 個頭係點啫？當然就一定扎個髻先啦，唔可以即頭髮遮住、啊，因為一定好猛噶嘛。 有啲嘢，有啲撩住條頸都唔舒服，你唔好阻住佢打機啦。 唔好阻住， 阻住視線。 係啊， 嗰啲音咧， 個要梳曬上去，即係攞個頭箍 咁樣。 係啊，頭箍啦，跟住就唔可以戴 con 啦，即係戴翻嗰啲好深近視、好重嗰啲眼鏡。 你有幾重近視啊？ 我500多嘅，跟、 哦、 住、就戴翻副眼鏡咁樣，可能著住件睡衣就開始打噶啦。嗰啲叫乾物女啊嘛，如果入。 哦， 即系啦，即系扎起晒，同平时就出街完全你唔会认得系我噶咯。咁我屋企人都会话：，唉，如果我影你呢张相上网咧，就你冇噶啦， 冇 fans 噶啦，冇 fans 嘅。但系我想知嗰啲睡衣系嗰啲好靓嘅睡衣啊，定系就系一件普通嘅 T 恤就咁打机嘅咧？ 一定唔会系嗰啲好性感、好丝质嘅，一定系嗰啲即系阿。閃閃地 feel 啊，即係花花啊嗰啲嗰只咯。 但你真係有一套睡衣嘅，即係專係瞓覺。因為有啲人係咁，平時唔著嗰啲 T 恤就攞嚟瞓覺啦。你係嚟 有㗎，有一套咯，但都係花花咯。 即係一 set 過嗰啲， 一 set 一定 哦，知邊啲啦？ 係啊， 即係有時啲花花就係格仔，然後扣樓嗰啲。 係啦，係啦，一定要扣樓 嗰啲咧。 係啊，冇錯就係嗰種啦。 OK， 嗱呢個舉動上面嘅話咧， 著唔著拖鞋嘅咧？ 打機嗰陣係唔可以穿拖鞋，因為要 動 高腳，會跣腳嘅。如果穿拖鞋， 但你平時屋企係穿拖鞋，因為我想幻想你穿嗰套睡衣， 再穿拖鞋。 係啦，你係穿邊款拖鞋？毛毛拖鞋啊，膠拖鞋啊，定係唔穿鞋？ 嗰啲人字拖啊。 咁就要睇下依個係冬天定夏天咯。冬天就會穿毛毛拖鞋嘅，嗰啲有曬熊仔頭嗰啲啊嘛，啲吱聲嗰只啦。係啊，跟住如果夏天就梗係。夏天就可能唔著咯， 係，因為太熱啦，實在 係太熱，好猛嘅打機會。 咁你打機其實係算唔算係嗰啲沉迷，即係可能可以打好耐啊？嗰種咧， 我可能而家嘅工作就會忙啲啦。但如果我真係最高峰嘅時期咧，我係可以由依個晏晝打到夜晚凌晨五點，即係可能打十幾個鐘頭就坐喺度。 咁你食嘢嗰啲就嗌外賣就擺喺台面，佢撈緊嘅時候就自己懟個飯嗰啲嚟嘅。 係啊，食都食唔切，即係一路吉住嚿燒賣，跟住都嚼成場咁樣咯。 含住先啦。 打咩機啊？打咩機多啊？ 打咩機？其實我係打英雄聯盟嘅。 哦，嗰啲腎上腺素真係會飆升嘅喎，玩呢啲。 會爆血管 嘅。咁啱啱嗰啲咧就係叫做行為上嘅麻甩啦，但係性格上面覺得自己麻唔麻甩咧？ 性格上其實我都幾男仔頭嘅，即係就咁聽把聲都覺得其實我係好 man 噶嘛，嗰只我唔係屬於太女仔嗰啲啦。跟住我麻麻甩就我又唔會好似啲女仔咁樣，我唔識嗲人嘅，即係你一睇我就知道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嗰啲 feel 咯，係係啊， 即係對男朋友你都唔會嗲啊， 好少咯，真係可能嗲咧你都唔聽唔出嗰只係嗲嗰只 feel 咯。 个语气会系点啊？有冇得示范一下？ 你会觉得我系讲笑多过系睇咯？嗰啲喂呀咁嗰啲，但系完全唔系嗰回事。 喂呀， 嗰啲通常会点应你呢？即系你男朋友会 咩啊？ 你做乜嘢啊？ 不如你都唔好讲嘢， 不如你唔好讲嘢啦。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就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同阿乐言玩嘅。咁啊，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其实就系喺度 test 紧啦。即系假如你仲未有另一半嘅话。或者你都有都好啦，咁其實你喺邊一度能夠尋找到你嘅另一半呢？ 嗯， 係啦，咁有一個情景出現嘅，假如而家面前台面呢擺咗一支酒同埋一個檸檬，你會有咩聯想呢？對於兩樣嘢，咁 A、B、C、D 四個選擇、 嗯、 ，A 呢就覺得啊呢隻酒咧應該要加啲檸檬落去先好飲嘅。B 呢就覺得啊呢個檸檬咧即係調翻轉，反而係要用個酒嚟送佢嘅，即係個檸檬係個主。C 啦。就是这个柠檬和个酒根本完全没有关系。还有 D, 就是觉得喝完酒之后呢就要吃个柠檬啦，即是吃这些水果这样啦。 嗯 是啦喝完酒先吃。你觉得四个哪一个的联想是你即刻想到的呢？会。 我第一样想应该是 D 咯，就是喝完酒再嗒一嗒个柠檬。 哦，我知道你喝什么了。 哦是 是 不 是 我知道你喝什么了，那些 tequila shot 是啊， 还加点盐添，咁样要 个杯边咁样。 是啦，你就是 D 的。 是 啦，阿一呢你想起什么？ 我应该是 A 或者 C 的。 是 啦，那好看那杯是什么来的、 嗯、 即是如果是伏卡的话、嗯、那就加一些果汁入去咯，但个 base 都系酒嚟， 酒嚟嘅。 但如果嗰个系柠檬，唔系嗰个系威士忌或者啤酒，就冇理由加柠檬咯。系啦，咁所以 A 或者 C 系咯，我都会拣 A 嘅。我又觉得系唔知点解直接谂到去 gin tonic 嗰啲咧，直接抌嗰嚿嘢落去，嗰只嚟嘅。咦，笑得好开心啊你！ 因为我出卖咗自己个答案， 证明到大家饮咩酒啦，系咁样，系啦。咁啊，但系究竟呢四样嘢系反映紧啲咩咧？咁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睁开眼睛，家徒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已焦湿了的裤子，燃起在盛放，还没将清空盖。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要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今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旅酝酿，不需要慌。始终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掘近，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啊，原来都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土，一切苦涩将你去变更好，不需要。 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前进。 清楚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傲老，定能挡开劫数，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运贵方。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定你可以任凭狂定，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跌跟你去探讨这一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上你都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 点新闻之前啊，听我有陈雷派台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坠机现场检验残骸同黑盒。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嘅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喺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稍后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洗衣街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影响到现时一带都是车多繁忙。咁就是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是有意外未清理好，现时旺角道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交通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每一段仍然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映月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挤塞㗎，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长沙环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利郑屋村。咁另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旺角至到太子一段都系车多繁忙，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长沙环道方面，因为长沙环道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的快线都是继续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南西街。咁就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东京街快线因为有水管急收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南西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乐儿，你会用咩酒嚟形容波城呢？ 红酒啊，因为第一个印象啦，我觉得你好似好斯文，好啱品酒嗰啲。是啦，所以我觉得红酒是很啱你的。Hello， 我是乐儿啊，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咧嘅嘉宾咧系有乐儿嘅， 系啦，咁我哋就玩紧呢一个心理测验啦。 嗯， 咁就系 test 紧究竟啊 ，test 紧究竟啊，你系饮咩酒多咧？ 平时中意啲乜嘢咧？系啦，因为即时嘅联想好快噶， 大家个脑入边都有唔同嘅酒出咗嚟啊。 系，例如就系呢个 tequila， tequila 爱威士忌。 系啦，我就系 gin tonic 啦， 我可以加啲啤酒嘅。 重复一次啦，就系、是、如果台上面出现一支酒同埋一个柠檬啊，你会有咩联想咧 ？A 就觉得呢个酒咧系要加啲柠檬落去嘅 ，B 咧就系调翻转啦，觉得嗰个酒咧系嚟送嗰个柠檬嘅啫 ，C 啊就系觉得两样完全冇关系，又或者 D 系饮完酒之后咧就咁拍嗰个柠檬嘅啫，系啦，咁我哋就讲下究竟啊反映紧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觉得台上面嘅柠檬应该要加啲酒先至去食嘅朋友呢，代表你遇上你嘅另一半，通常都会喺一啲毕业旅行啊，或者公司嘅员工旅行。总之你出外散心嘅时候，就会遇到你嘅白马王子，又或者白雪公主噶啦。咁今日好似波胜咁样拣咗 A， 觉得啲酒应该要加少少柠檬落去先好饮，好似阿一一样。揀 C， 觉得呢一个柠檬同啲酒根本冇关系，又或者好似乐儿咁样饮完酒之后先搭呢一个柠檬，又代表你会喺边度揾到你嘅另一半呢？ 心理龙爪手， 阿一你就 C 啊 ，C 啊，水果同埋酒啊，你觉得完全冇关系，就话咧。这个你的另一半在哪里出现呢？似是在那些交通工具那里出现。 哇 地铁。 即是你每天都如果你每 下铁碰着它。 是啦那些。因为他说如果 你可以打这一首歌。 有得啫。 Remix 版。 总之 地下铁碰着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给你，就是如果你每天都固定那些翻工翻学那些出门口路线，可以试试转一转。可能有机会遇到。你过你另一半啊，佢咁讲啊，咁啊另一个 A 啦，就系话啦，我嘅另一半咧，唔系我啲同学啊，嗰啲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嗰啲，就系啲同事啊、上司嗰啲咁样样噶啦，因为喺长时间相处之下，培养出默契，再擦出火花，荧幕情侣啦， 唔好系我就得噶啦， 系啊，系冇乜可能嘅应该，咁啊乐儿拣呢个 D 啦 ，Tequila 系 饮完酒之后再拍。就根据你的联想显示咧，你好可能是在一些公共的娱乐场所认识你另一半。 哇！娱乐场所有很多， 好多种啦。咁但系又 得图书馆又得 图书馆是公共场所，唔系娱乐场所嘛。 你有冇试过喺图书馆识另一半啊？ 咁我唔去图书馆。 我有 ，OK， 我系啊， 试过，试过以前 自修室， 以前自修室咯，系啊，有试过认识一个女孩子啊。 咁你会唔会称为公共嘅娱乐场所？ 会啊，我觉得读书好娱乐啊，呢件事 娱乐自己，娱乐他人啊，娱乐啲老师啊，咁样。 我本身都谂住话啲郊野公园啊，佢一下子同我跳到去图书馆嗰度，大佬唔到。 佢就话喺公共娱乐场所会认识到啦，同埋对方一定系你第一眼咧就应该吸引到嗰啲即系好。系即系测中萤火虫嗰种人嚟嘅，系啦。 通常系嗰啲我理我嗰啲，我反而都唔系几吸引到我嘅。我去见到啲唔理我嗰啲咧，我就会觉得系佢啦咁样嗰啲啊，因为有挑战啊嘛。 我啱啱冇听你电话三次，会唔会吸引到你咧？ 会啊，我呢啲咁有挑战性。 啊，点解遇唔到呢女仔？我成日都系谂住企喺隔篱懒型咁样样。但系真系冇人理喎，原來我 turn out 你個樣係灰鞋樣咯。 我由中學嗰啲 Christmas ball 嗰啲啊，我特登唔出聲諗住啊，睇下你會唔會過嚟先，即係做測中嘅螢火蟲啦。我即係測中嘅一隻蟲嘅，唔係螢火蟲。 晶瑩剔透嘅一條蟲，簡稱 係啦， 係啦， 好晶瑩剔透嘅嗰只。即係所以其實都仲要計埋個 package， 同埋有冇嗰啲一見鍾情嘅 feel 啊？係嘛？ 你係二一見鍾情嘅。 我是二的，因為我都喜歡那些很浪漫的情節，就我一下就認定了你。 通常做些什麼主動的攻勢呢？即是你做的興趣 是不是打邊爐？ 踢肥牛，佢話食雞煲啊！邊我哋 呢個係咩嘅示愛方式？ 食飯咯， 即係人哋嗰啲動物嗰啲會唔知點打開個孔雀瓶咁樣，佢嘅示愛方式係不如打邊爐， 打邊爐用打邊爐嚟表白咁樣。 打邊爐可以即係個食飯時間長啲，可以傾耐啲。 你講一碟肥牛好似我哋之間嘅關係咁樣， 我就係你個湯底，冇咗我你就唔會熟，就食唔到啦咁樣嗰啲咧。 乜嘢？好啦，呢个系第一条问题啦。好啦，第二条问题，你系好饮得嘅， 还可以啦， 嗯、 都 OK 嘅。 系中意饮， 中意饮梅酒多啲嘅。 哦，但系好少喺嗰啲地方饮梅酒。 系啊，其实系冇嘅。咁如果系工作嘅时候咧，就会比较饮香槟多嘅。系啊， 香槟好易呕啊，谂起都觉得呕。 你有冇计过自己大概几多会开始有啲醉意咧？ 大概有啲， 或者你最多可以飲到幾多咧？ 兩支香檳咯，就差唔多醉啦。 兩支香檳先醉喎， 梅酒咧？ 梅酒多數都唔會醉嘅， 係咯， 因為唔係攞嚟劈嘅。 係 啊，你兩支香檳先出事，我冇嘢攔到你喎。我哋 feel 到， 你飲醉酒嗰個 狀態係 啦，即係有啲人會無啦啦笑啦，有啲人會喊啦， 有啲瞓覺啦， 有啲會講國語啦，有啲會講英文啦，你係。 我會狂唱 K 咯，但我平時係唔唱歌嘅人嚟嘅，但我飲醉酒我會狂唱，唱曬啲，仲要係懷舊金曲嗰啲咧，即係令你嗰啲咯。 西方我非曾相識， 就係呢啲啊。 但係有冇印象自己最嗰一次係點樣樣咧？ 未做 DJ 依行之前，我係勁飲得嘅，咁我。經理人就帶我出去，可能即係試下玩下先啦。跟住我就第一次佢帶我出去，我就飲咗一杯香檳啦。跟住佢就坐我隔離嘅，突然之間，咦，樂兒去咗邊啊？跟住揾啦，碎咗落地下啦，喺地下度啦已經。 一杯喎嗰時 係，係啊， 嗰間料大佬， 嗰次係斷咗片嘅直情。 斷咗片，跟住膝頭哥仲要瘀到唔知， 佢情緒雙膝咁樣跪咗落去嗰啲嚟。 雙膝碎落去地下。 女神實驗 嗱，跟住咧，我哋就有一個情景題啦，咁啊叫女神實驗啦，咁啊就係啦，即系而家新嘅一年啦，2020年啦，咁啊如果啊俾樂兒你可以戒咗三樣嘢，你會想揀邊三樣嘢嚟戒咗佢咧？可能啲壞習慣啊、性格啊、唔好嘅嘢啊，各樣啦。 嗯，咁啊。第一樣，我覺得其實咧，我就係都有啲女仔嘅通病嘅，就係咧唔開心嗰陣就會買嘢。 嗯， 咁我就覺得我真係要儲下錢啦。其實新一年，所以我就想戒咗樣嘢。 買咩多先？ 買咩？ 因為爭好遠噶嘛，即係我唔開心。 買架車咁。 係啦，我買支筆啫，都係。咁你都係五六蚊一支，我俾咗你廿零蚊一支咧。除非你話俾我知，原來你買支 Parker 嘅。几嚿水至几千蚊嘅，咁我冇计啊！ 系啊， 你买咩多先？ 而家咧就系我好少会去行街嘅，其实即系商场，咁我多数系网上手机碌下碌下啦，系啊，即系碌下咁样就买咗好多嘢噶。 对上嗰次发脾气买咗啲咩咧？ 对上 或者唔开心买咗啲咩咧？ 买啲咩都系买衫啊，买袋咯，买衫就最多嘅，因为。覺得件件都覺得幾靚喎，唔得我要買完心情好啊，咁啊買成扎嘢翻嚟咯。 可以去買到幾多錢咧？會 哇買幾多錢啊？ 係即個數字大唔大嘅咧？ 又唔係話算好大啊，可能每次使四五千咁樣咯。 哦，咁你 但係你咁唔開心嘅程度，或者個頻率即係 頻率啊， 頻率嚟 頻率嗱，可能一個月兩次啦，兩三次啦。 一個月使成皮嘢啦， 皮嘢買衫 喎，咁又唔同講法啦，唔係計你單次啊嘛。 你話你一年先嚟一劑嘅， 咁 冇嘢啊， 除翻開。 所以一定要改啊！呢個 OK， 係呢個第一個， 第二個咧， 第二個啊，壞習慣嚟講，我都係比較係一個難瞓嘅人嚟嘅。咁我成日咧都係即係一瞓咧就要瞓到唔知醒嗰啲啦，要校勁多個鬧鐘嘅。咁我有時可能做嘢咧，哇又要即係早好多瞓啦，跟住又唔知醒啦。咁我就覺得我呢個習慣就一定要改。但係其實改咗廿幾年嘅啦，有 但係關唔關？可能喺一啲叫做夜晚工作居多。咁你知可能我哋夜晚工作居多之後咧，你日頭補眠你要補多啲。 先再 cover 翻噶嘛？ 我覺得又未必嘅，我可以幾人唔瞓覺嗰啲啦。 係， 但係要瞓又可以瞓好耐嘅，即係我由細到大咧都係，即係我屋企人咧細細個即係幼稚園叫我起身咧，可能要叫成個鐘嘅，即係話起身啦，啪啪啪，哦得啦醒啦，跟住仲瞓緊，瞓成個鐘， 係 啊，拍幾次都未醒嗰啲啦，好似即係已經係鹹魚咁樣攤咗喺度。 即系烂瞓底嘅， 烂瞓底嘅，即系我怀疑自己有瞌睡症嗰啲 feel 咯。 但系想讲一系因为咩？觉得时间唔够用定系咩咧？觉得浪费咗太多时间喺瞓觉嗰度。 系啊，我觉得真系太，即系好似成日瞓醒都系已经好晏啦，做唔到其他嘢咁样咯。 跟住又开工啦，咁样。 系啊，又或者瞓得太少，自己觉得，所以我觉得要即系新一年咧要个。定立的目標就是想早啲瞓、因為我平時都是就算我不做嘢啦，我慣咗個習慣咧，都可能是做嘢嗰個時間先瞓，即係三四點嘅夜晚。 哦、我做嘢 OK 啦，好啦， 我六點幾， 六點啊， 我昨晚七點先瞓啊， 差唔多啊。 係啊，我哋呢啲翻嘢好快死噶啦。 係啊，短幾年你叫甩曬頭髮你知。 但好啦，呢個是日常生活的缺點啦。如果話喺拍拖嗰方面，你有冇啲麻煩或者缺點上嘅嘢？ 想改啊，因為我 麻煩嘅 係好麻煩， 覺得自己麻煩嘅。 我中意逼啲女嘉賓， 你可唔可以講一次嘅、 我好麻煩，你講一句樂兒好麻煩咁樣咯。 哦，樂兒真係好麻煩噶， 好有成就感啊！ 就好似令到你啊，除咗個藍牙耳機一樣咁有成就感啊！ 如果你下次打碟嘅時候，你要咁樣講呢、這個，我即刻除藍牙耳機。 破 flow 都要講啊！係啦，你覺得麻煩嘅位係邊啲？你想戒咧？ 咁其實。都拍過、三次拖啦、但是呢都三個男朋友都會跟我講，那我就其實很少發脾氣的、但是呢如果我真的鬧交呢，我就不會好像那些、即我不會一般女仔就會吵架乜乜乜乜乜咁樣，我唔會嘅，我就好似和尚咁樣，係咁講道理咯。喂，你咁樣唔得，乜乜乜，我哋就應該要點啦？其實咧依樣咧可以點樣改嘅，我哋點樣咁樣一路揞咯，揞幾個鐘頭嗰啲咧，佢哋會覺得好煩嘅，即係真係西遊記 唐三藏 念啊， 係啦，嗰只係狂念喺側邊狂念。 你可以念幾耐咧？其实你都真系几中意讲嘢， 系咯，其实都念几个钟啊，大佬， 一轮嘴系咁讲， 系咯，可以几耐啊？ 哇，睇心情，如果我真系好猛咧，嗰、那个闹交程度咧，真系话，哇，我一路讲咧就可以讲成几个钟头、哦。 但系你嗰种系 好平静， 系平静啊，定系自己有自己哦，特登讲俾你听嗰种？ 好平静噶，但系一路要佢望住我讲咯。你系咪听紧我讲嘢噶？咁、我啱啱讲紧咩？你讲多次出嚟，咁你听唔到唔紧要，我再讲。 但你 OK OK 喎、哇，好過無端端黑面啊，又或者嬲咗唔知點啊！ 我用佢傾喎，呢啲反而 係啊，呢 啲我都係用呢一招喎、 啊，係咯，又計傾啊呢啲、 啊，我真係攞埋啲佛經出嚟同你傾喎。嗱，你做人唔好咁執著先，你咁執著咁樣唔好嘅。你諗下點解你有執著？因為你有一個自我嘅心，但係每個人其實都唔存在喺呢個世界上。如果你唔存在呢個世界上，你咁執著做咩咧？人總係會化噶嘛，係咪？咁、你咁執著啲， 其實 OK 呢啲啊， 係啊， 真 係㗎，我都係用呢一招啊。 嗱，佢用呢招 OK 啦， 你下次可以 battle 啊， 一路落去啊， 邊個環節兩個 battle 啊？ 四個鐘，係 啊。 但係我啲即係拍過嘅男朋友都話，佢哋可能係性格即係比較急啊嗰啲啦，佢哋會覺得好煩躁咯，即、就、係、是哦、哇，你唔好煩住我啦，點啊你咁樣，跟住我個性格就係我可能揞咗一大段嘢啦，跟住我就可能有啲嗰啲。雙重人格啦，係咪我啱啱錯咗咧？跟住我就開始遊氹翻佢啦，嗰啲變翻轉翻啊！我開始 幾好啊， 係咯， 係啊，你試下揾我呢啲拍拖咯， 係啊，我依都 OK 啊，我好好嘅聆聽者， 可以同你拍一個禮拜試下， 睇下究竟我幾耐 咧？你煩啲定我煩啲？又或者你叫你男朋友同我拍拖，係 啊， 咁你就會覺得你唔煩噶啦。 其實樂兒都幾好啊， 恭喜思揚。 你都即系送礼物啦，今日乐瑜开咗个题目嘅，就系同猫有关啦。咁你有养猫嘅屋企， 系 叫咩名咯？ 叫布布同毛毛，我都耳记咯。佢哋系嗰啲好肥嗰啲猫嚟嘅，我觉得呢啲系啊。 做咩？布布呢个名冷笑， 布布呢个名好冇诚意。 即系布布，我觉得毛毛冇诚意添。点解叫毛毛？因为佢当毛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布布你都好似仲有啲思考啊嘛？ 你都啱嘅。 点解叫布布咧？但系 布布，因为佢哋个品种就系嗰啲异国。短毛猫嚟嘅，好扁嗰啲啦。咁我觉得呢个名咧有啲蠢啊，好衬佢哋个样咯。 哦，所以呢， 你会改咩名咧？如果你养猫， 其实都系特征噶咋。 系 扁扁， 即系唔知道如果佢个样蠢，可能叫做番薯咯。 哇，你哋嗰啲名咁冇性格嘅。 你系咩啊？ 钢铁加鲁鲁啊，奥米加兽啊。 我只不过改人名好唔好？ 漩涡鸣人，我过嚟。 陈少琼咁样嗰啲咧，帮佢改嘅。 我以前 李乐威帮佢改人名。 我以前养嗰只仓鼠，最早我嗌佢做兽人加鲁鲁。 系咩？加鲁鲁， 加鲁鲁，好型，我觉得自己，即系好似数码暴龙入边咁样。 正如乐如果自己改布布啊。 系 布布同埋毛毛都冇问题一样，都觉得好 Q。 系， 每一个主人都觉得自己改名冇问题嘅。咁但系礼物上面，你平时收嘅系中意边一啲嘅咧？ 中意边一啲啊？我其实中意啲有心思啦。通常女仔，我中意啲有心思嘅礼物啦，多数都系你自己整亲手整嗰只啦，嗰啲咯，系啊。 OK。系啦，咁但系有冇收过啲好把鬼嗰啲？或者其实佢都系自己整嘅， 但系整完出嚟， 咁又冇喎，佢哋真系收过嗰啲就真系好花心思嘅，真系我就觉得真系几好，因为佢哋多数咧知道我系猫痴到不得了，佢哋总言之画只猫样咧，我都觉得哇好靓啊，系猫啊！ 我攞只 A4 纸画， 饮醉咗猫咗， 系啊，猫样，乐儿嘅猫样， 整条猫毛俾我都 OK 嘅。 即系佢呢个咩都佢自己画啊，有啲猫嘅特质就喺度得噶啦。 系啊， 我都系猫痴嚟嘅， 系嘛？ 我有时会同啲猫猫咪，跟住就跑走啦。 佢系猫嚟痴啊嘛， 痴线嘅痴。 好，咁啊送礼物啦，同猫有关嘅。 好， yeah. 我先你 嗰个咩噶？ 我嗰个好简单，我嗰个冇咩诚意其实。 系咩？ 系啊，我建议2020年第二集咧， 系 想买咗个猫嘅 schedule book。 哦， 即系你知。贵人事忙嘛，要抹低要做啲咩嘛，就算你瞓迟咗都好啊，你都知道啊，今朝瞓醒呢样嘢要做，所以我就买咗个猫咪嘅 schedule book 啦。 哇， 有几得意啲猫，系啦 ，thank you， 因为我健身一年啊嘛。 哦，我平时都系有自己抹开嘅，因为我真系好善忘嘅，咁我好中意咧，即系女仔啊嘛，写日记又好啦，咩都好，都中意用手写下，咁样好得意啊，觉得好靓，仲要俾人睇嗰只 feel 咧，你睇几整齐咁样。 I D 上面有个心心嗰啲， 系画漫画公仔， 啲典型女仔系。好啦，我呢个猫咪咧，猫咪就系咧，即系有时啊做嘢攰啦，系咪先？咁啊呢一个咧。 猫型锤仔 呢个咧系一个冲凉嗰啲球啊，系可以你譬如放光水， 我真系俾佢只猫嘅， 唔系啊，佢人用噶呢、這个 人用噶猫味， 或者你浸脚嗰啲都可以噶，咁、哦、你放光水摆入去，最特别嘅啲猫咪唔系个包装啊，佢呢个叫做我唔知啊，叫泡泡球定咩啦，佢里边好似扭蛋咁，有只猫喺度， 哇，好得意啊！ 佢好似佢我睇图啦，佢好似你当可以出奇蛋里面啦，佢就会包住只猫喺度， 好得意啊！ 我唔知只猫会唔会用，但系究竟佢系咩嘅款式嘅？佢有五款嘅，我都唔知系咩、哦。你翻去可能玩下就。 但你有冇浴缸啊？屋企 有， 或者浸脚都得啊？呢啲系啊， 好得意啊！但系真系俾人浸噶， 真系俾人用噶。 Thank you， 呢个真系好得意啊！ 系啊，但系里边咩就唔知啦。 愿望 好系啦、好似有啲新愿望咁嘅样啦。 得意喎， 呢个得意 喎。呢个猫咪， 猫咪，有几个浴缸啊？ 有啊， 有咩？ 系啊， 好啦，面盘啊嘛，坐落去。好啦，嗱，今日两份礼物啦，咁啊，你会拣边一份赢咧？真系要拣。 哇哦！ 哇哦！ 因为猫真系好难拣啊！哎呀，真系猫痴真系。唔得啊，好难拣， 抗拒唔到 即系猫嘅嘢，但系我就会中意 schedule book 嘅。 吓、啊，我中意佢呢个多啲、啊， 因为我真系太即系我自己大头虾啦，成唔记得嘢，咁我中意画画，咁我好中意写，但 系 其实我就两个都好中意，因为都系猫咪， 系 猫咪。 做唔到你呢种，你可唔可以扮一做嗰种？你试下 猫咪， 系我其实系唔系女仔声嘅，我对住我屋企只猫就。布布，你好得意啊！ 有你嗰种黐，有阿一嗰种黐喺度， 好得意啲猫。我哋公司下面都有啲猫噶嘛， 有系嘛？ 有时行过见到佢都会同我猫咪，佢会呆咗望住我， 佢心谂边个 做乜嘢？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噏乜喎， 唔系啦，听个语气都知道你黐线。系啦，今日带呢两个都送俾你嘅，咁啊，系啦，今日都祝你新年快乐啦，系啊，新一年都顺利啦， 例 牌都讲呢啲咁样嘅， 行啊你， 系啊，咁噶啦，我哋最行嘅电台，好啦，今日多谢乐怡， 最行嘅电台节目， 系啊，多谢你，拜拜。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硬。真相早已失了踪，由你左边播剧情是空洞，没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外谣言或中惊已看通。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不够力，最重要是过程决不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失去抹黑都已被，要是暗淡世情有日空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片茫然。神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真相早已失了踪，由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没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外语言或中惊已看通。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力，最重要是过程决不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 听过有方浩文的派台歌，歌名叫做《人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内地公布其中一个武汉病肺炎病人的冠状病毒基因排序。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新冠状病毒和蝙蝠、人和果子狸身上找到沙士类冠状病毒有近八成类似，和蝙蝠的沙士类冠状病毒最相近。袁国勇强调，只要病毒排序有几个位置改变，就可以令病毒的特性变化很大，暂时数据太少，需要内地专家临床研究才可以引证新冠状病毒和 SARS 是不是相似，又说本港的戒备措施不能够松懈。他说现有病毒基因测试对新冠状病毒有效，香港相关个案的结果全部确认为阴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日前提出，将有关增加四个星期产假的条例草案绕过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交由人力事务委员会处理。罗志光出席活动的时候说，若果内会选到主席，先咨询内会主席是较合乎规格。但他举例子，正如有人堵路放火，但旁边可以走，又符合议事规则，所以就提出有关的动议。被问到有关方法会不会只此一次，罗志光回应的时候说，日后每件事如何处理要逐件考虑，强调有关延长产假的草案已经讨论多年，获得社会共识，认为在难得机会之下希望可以通过。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一个电台节目批评政府利用民生议题作绑架手段，又说政府不回应社会五大诉求，不解开这个结，不能够期望立法会如常运作。 工党议员张超雄反对政府绕过内会，又话希望充分利用所有机制抗争。尖沙咀发生劫案，一个男子报称被多人抢走一批外币现金，估计约值100万欧元。事发在早上8点几，一个男子手持一个行李箱，在七咸道南25号对开遇劫，藏有大批不同国家货币的行李箱被劫走。事主在贼人离开之后，在现场检获一个怀疑属于贼人留低的银包，暂时未有人被捕。伊朗军方承认日前非故意击落乌克兰客机，形容是人为错误。总统鲁哈尼对事件表示深切遗憾，形容是悲剧和不能原谅的错误，重新会继续调查工作，查明并起诉涉案人士，并下令采取一切措施补偿。军方声明说，客机被击落之前曾经飞近伊朗的敏感军事区域，被错误当作敌对的目标。军方就事件致歉，并将会升级相关的系统，防止类似事故再发生。事故导致包括82个伊朗人、57个加拿大人和11个乌克兰人在内的176人死亡。伊朗邀请美国、乌克兰、加拿大等的代表一起调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强调会追究，为家属提供透明和公正的调查。乌克兰当局表示已经同加拿大达成协议，要求进行客观的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稍后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洗衣街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啲啦。咁就系亚街老街去九龙城近洗衣街意外未清理好，一带车多。咁另外咧喺钦州街去旺角方向近长沙环道一段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嘉顿大厦。咁就系钦州街去旺角近长沙环道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嘉顿大厦。咁另外咧，长沙环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嘅快线仍然都系封闭，咁影响到一带系挤塞。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长沙环消防局。咁就因为有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快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长沙环消防局，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多车了一点，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亦都是暂时畅顺，不过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落尖沙咀亦都有些车龙，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落塘尾道的支路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狮岗墓游乐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会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映月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过去御港湾。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李郑屋村。弥敦道去尖沙咀旺角至到太子一段现在都是车多繁忙的，驾驶人士亦都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最怕咧就系喺外地荡失路啊！俄文都应该识翻两句。 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 Victoria。赵善恩 最基本啦，边度嗰啲啊，通常放喺个句子嘅前面嘅、 啊，其实都系类似 where is 乜嘢， 系啦系啦，妈咪入边嘅啫嘛，系嘛？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讲嗰种系即系喺另一半嘅屋企，而佢屋企人都喺度嘛？ 系 嗰个情况系咁样嘛？ 唔系，其实有好多情况喺你估唔到嘅情况下系会出现嘅。嗱、 啊， 我都识得有啲人咧系拍拖，我谂拍咗半年啦，就已经去咗对方屋企住嘅。咁嗰款咧就唔系两个人出嚟同居啊！即首先我即你知而家嘅楼价啦，你 成日敲咗屋企层楼， 系啊！如果丽港成二百万让俾我就好啦，波成即刻结婚啦！ 而家打俾 我爸，你唔使做人情， 系 唔使做人情， 计翻个差价咪人情，我做咗六百几万人情俾你啊！ 六百几万嘅人情，哇，冇咁贵而家， 梗有啦， 七百几啊， 八字啦，八字头 又升翻八字啊， 有啦。六百几万人情啊，大佬！ 六百几万人情， 不如将你屋企盘生意俾我啦，我哋交换啦。 系咪啊？我都唔值咁多噶，其实。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去到边咧？咁有啲 friend 系咁样一齐住嘅，新华富系已经两公婆，咁即系结咗婚噶啦。咁但系即系负担唔起，咁啊撇除可能跟即系以往就可能去男仔嗰边住啦，而家有时就系去女仔嗰边住啦。咁、有啲就同居半年之后就去咗女孩子屋企一齐住咁样啦。咁我成日好纠结一个问题，咁你啲衫裤鞋袜系自己洗啊？煮嘢食，咁煮嘢食都好轻强啫，即 系 多双筷啫。咁但你平时你自己屋企住啊，咁你阿爸阿妈帮你洗衫噶嘛？ 系啊，掉落去洗衣机咁样，佢帮你分类嘅啫。阿妈嗰啲都系。 咁系咪又麻烦人哋屋企人呢啲咧？ 你住几耐咧？譬如你试过 嗱，我试过咧系试过系去大概三至四日嘅啫。 嗯， 因为嗰次就系阿一师嫂差唔多咧。要去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咁最尾嗰个礼拜咁啊，即系你知啦，总系要有呢啲依依不舍嘅情节噶嘛，咁所以就上去住咗三四日。咁我嗰三四日，由于都系三四日咧，咁我啲污糟衫咧，咁我就袋住，然后即系第五日咪拎翻自己屋企洗咁样咯。 哦，系啊，系啊， 系啦。咁如果我自己上去一个住咧，咁咪自己解决咯，即系用佢屋企洗衣机，咁咪自己洗好晒，咁要走嗰日，咁咪搬好晒啲嘢走咯。 即系呢个就系自己会待住， 系啦， 自己屋企啊。呢、 這个但系我啲 friend 系你基本上你见住可能住咗成年噶咯，咁、你总不能每个礼拜好似滴啲衫翻屋企，翻去自己屋企洗完再拎翻翻嚟噶嘛？ 系你住得长呢个就难啲啊嘛。 所以我就好想知道究竟呢个情况系点嘅。 嗱，我都试过，但系我就都系短短几日嗰啲咧，我都好似你咁样嘅，好似日日都系入宿同 queen 宿咁样咧，咁啊待住起身啦。但系喺你讲话长期住嗰样嘢之前，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有时你喺你女朋友屋企住，可能喺佢屋企嗰度咧，都有一啲衫系可能长期摆，譬如瞓觉衫咁样为例啦。咁、可能佢好贴心地帮你准备咗一套衫喺度。 唔系咁呢个嗱，即系假设呢个可能一件半件洗一洗嘅，真系冇咩所谓。即系间唔中你上去哦，咁啱可能 let's say 我第二朝要喺观塘开工嘅， 系 call 零七嘅，咁我。喂，不如上嚟你屋企瞓一晚啦。咁呢啲咁你有一套嘅衫喺上面，即系叫做瞓觉衫，我觉得系一套半套咁帮下手 OK。但系嗰啲长时间成年屋企人咁一齐住嗰种方法，系咪又唔同咧？咁样， 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又系嗰啲应急间唔中上下去屋企咁样啦。咁跟后屘听翻嚟咧，就系佢嘅女朋友嘅屋企人咧，就话：哇，你男朋友嗰套衫咧喺度好耐噶咯，但其实嗰套衫咧系个女朋友帮佢准备嘅。 系。 跟住话唔系要我帮佢洗啊嘛， 嗱， 其实佢只系间唔中 就系呢啲啦， 同埋嗰套衫咪真系长期叫摆衣柜啊，或者系真系瞓觉应急嘅时候先至会， 系， 但系原来有啲阿妈都会觉得 系啦，即系如果你好彩嘅，即系对面妈咪唔系好介意嘅，咁 OK 啊，咁啊大家好啊，但系你有时你唔会攞呢个问题食饭嘅时候倾噶嘛， 啊套衫你会唔会帮我洗咧咁样？ 系啊，呢啲要留意咯。甚或乎咧，有一个咧，即系我啱啱点解话有啲情况系你意想不到嘅情况，而又会出现咧。咁啊，话说咧，就有个 friend， 咁佢咧，佢应该冇听紧嘅，即系讲紧佢坏话。咁啊，话说咧，佢嘅另一半咧就喺、是，即系佢女朋友咧就喺、是、外国读书嘅。 系 咁啊，即早两年咧就同我哋倾起呢个问题啦。咁啊，毕业啦。咁啊喺外國畢業，咁你哇咁大件事，你梗係買機票飛過去，即係參加佢嘅 畢業禮啦。 畢業禮啦 ，OK。咁然後咧，由於都遠嘅，即係歐洲嗰邊，我唔記得邊個國家啦。 咁你机票已经其实来回都皮几嘢㗎啦。咁、那个女仔又非常之好嘅，即係觉得你为咗我而参加个毕业礼而使皮几嘢，咁冇理由要你再自己一个 再租地方 住、啊、再租地方住啦。咁话不如嚟我个 apartment 嗰度住。咁佢 apartment 嘅概念系点样呢？你当睇第一期蜘蛛侠咁样， 系 即系有间房仔，然后有个厨房仔，咁、那个房仔入边仲有间房仔嘅，但系好乱嘅， 系 嗰种概念，又未到、okay. 未到我哋呢啲劏房纯粹间间房咁样，未到咁样嘅。 佢都有翻上一大细嘅， 系啦，但二三百尺左右啦，系啦， 系 咁啊，一个人住嘅。咁平時嗰間房就佢攞嚟擺雜物啦，但如果你要瞓，你都可以清間屋出嚟瞓嘅 ，OK？ 咁咁啱咧，咁女朋友畢業嘅話，咁另一方面就係佢屋企人要去啦。 哦，無端端就喺曬同一個兜啦。 阿爸去嘅，阿爸去個畢業禮啦，阿媽有嘢做去唔到啦，阿爸要去個畢業禮啦。 哦， 好啦，尷尬事情嚟啦， 兩個男人， 好啦，兩個男人，嗱、女孩子就堅持要一齊。喺嗰個屋瞓嘅，即係覺得冇理由你要使錢，然後你又自己孤零零咁樣一個出酒店，即係完咗畢業禮，哦，我自己一個翻酒店啦。 咁啊，心意係明白嘅。 係啦，個心意係明白。好啦，但作為老豆咧，嗱，你大家作為男人， 你唔好話老豆，我作為阿哥啊，我都唔係好想。 阿哥，我覺得冇咩嘢嘅。 阿哥都有噶啦，我作為阿哥。 哦，你作為阿哥啦， 我都有噶啦， 冇咩嘢嘅。 係， 因為我個細佬。 係咯， okay, 你都冇事啊。 係啦，即係你有呢一種，阿爸會大啲。咁即系我个女同个男仔一瞓同一间房，即系假设佢保守啲啦、 嗯，我唔俾第二个男人同我女瞓， 然后自己喺另外一间房瞓，你嗰种嗱、啊，你哋又未结婚啦， 系啦， 系啦，有种尴尬喺 夜晚你又唔知道咩，可能倾偈倾得夜，又剩嗰啲咁样， 系啦， 即系你会好奇夜晚佢哋会做啲咩啦，系啦， 你唔好话好奇啦，你纯粹个气氛尴尬，你都唔知点啦、 啊。但本身佢同阿爸系点样样啊？即系你个 friend 同 我 OK 嘅，但系。即个关系唔差嘅，系啦，关系唔差嘅，所以有倾有讲嘅。咁但系正正系由于有倾有讲呢件事攞咗出嚟倾之后，即系同佢阿爸倾话啊，我男朋友会过嚟我 apartment 嗰度瞓几晚，过嚟嗰几日，咁就嘈啦。咁即系换言之，个男仔即系我个 friend 咧，就成为呢对父女之间一个嗌交嘅原因啦。 我有嗌， 有嗌交嘅。OK， 好啦，咁就棘手啦。OK， 咁我最尾就抛咗一个解决方法俾佢嘅。我话嗱，蚀底啲，咁佢两间房啦，咁自不然其中一间房要俾人哋阿爸噶啦， 系， 咁你个女朋友就瞓翻自己间房啦， 系， 咁你咪瞓厅咯， 系哦， 带个睡袋过去瞓厅咯， 系啊，安全啲啊嘛，咁样 带个睡袋， 系 带个带个 带你个袋去，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呢个意见，由于喺饮咗几杯之后提出系不被接纳嘅。佢觉得呢件事好奇怪，边有人、嗯、即系当然佢唔系用奇怪呢只字啦， 嗯， 有个数目字喺入边噶， 咁蠢猪啊， 系啊，点会有人去旅行带睡袋咧？ 仲个女朋友个 apartment 度，仲要用睡袋瞓厅，你唔好讲笑啦。 咁我唔知佢最尾点解决啦，但系你 系 有意想不到嘅同居情况出现噶， 系啊， 你估唔到啊，原来去个旅行，大家原来系要喺同一个地方度瞓嘅，咁点处理咧？ 咁佢阿爸， 因为你因为个阿爸嘅执着位唔系在于间房大定细啊， 嗯、 即系如果你话哦，咁不如租间房俾你老豆出去住啊，咁老豆梗系唔制啦。 嗰个 point 系咪就系男未婚女未嫁，然后同一间房一齐瞓嗰种传统嘅？ 我觉得系嘅、啊，即系作为一个爸爸 系，咁咪同阿爸嗰调转咯。爸爸，我唔阻你哋共享天伦之乐。 一系爸爸， 爸爸同个女瞓。 我唔系啊、哦，爸爸同个男朋友瞓。 系、哦、咯，或者咁 两个人倾偈。咁我唔知啊，我唔知最尾点解决啦，冇问落去啦。因为嗰日饮完酒，大家饮咗两杯，燥燥地。 系你呢、這个你呢个提议，佢应该闹啦。 系闹咗嘅。 啊 系不欢而散嘅嗰晚， 闹咩啊？最后佢咪又俾人闹。 我最尾唔知佢点解决啦。OK， 咁但系你意想不到嘅情况下会同居咗几日咯。即系我都估唔到，原来阿一师嫂无啦啦去 working holiday， 咁我拣咗最尾嗰个礼拜上去，咁然后亦都衍生咗一啲问题咯。即系例如你先至发现一齐住系会有好多嘅问题出现咗咯。即系例如例如佢屋企临瞓前，即系呢个我觉得可以讲嘅。 系 佢屋企每晚瞓之前会锁门嘅。 大门啦、啊， 大门会锁嘅。咁你大门锁咗之后，你出面有锁匙咧，你都未必开得到嘅。 系系。 咁好啦，问题嚟啦，我放工两点几 入唔到去啦， 入唔到去。 咁佢即系咁好彩地阿陈杏如佢系要佢都系夜瞓嘅人嚟嘅，咁佢就会等埋我先至锁门啦。咁但系平时嘅话，如果唔系佢屋企人咪要等到三点先有得瞓， 系啊。 咁就呢啲即系呢啲生活上嘅协调问题，你要留意咯。 哦。咁啊正常嘅，唔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如果你另一半同埋屋企人都喺度咧，有啲咩咧企喺佢屋企人嗰边咧， 哦系 有着数啲嘅， 系，所以我冇话你带睡袋去咯， 系啦， 爸爸安心。 阿细伯，我想同你一齐瞓， 细伯，我一个负责任嘅男人， 我有带。 我同你讲啊，呢样嘢我有时都攞翻出嚟鞭尸嘅，鞭我个 friend 嘅， 系， 佢而家话啱嘅，其实系应该要带睡袋嘅， 带定啫，你唔知啊嘛， 男人即系环保袋又好，睡袋又好，咩袋都好， 系啦， 系啊，新一年袋袋平安啊，呢坛嘢叫。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啱啱呢个星期，我睇咗一段片，相信你都有机会睇过。睇完之后，简直系震惊十三亿人口啊！其实作为一个间中都会表演嘅人呢，睇完之后都真系自愧不如噶。呢一段片就系的士陈喺内地嘅节目唱呢一首歌。到片尾，的士陈仲同佢妈咪跳呢个贴身舞，除咗话好钦敬佢之外，我都唔知讲咩好啦。呢首《野狼 Disco》将九声嘅广东话巧妙地融入咗落去普通话四声嘅主旋律，绝对系开拓咗广东歌嘅可能性。啲人成日话广东歌搞唔掂啦，冇得做啦，可能呢一条就系出路咧。其实历史上面有不少的音乐人很努力地发掘广东话的可塑性，野狼 Disco 绝对不是第一首，亦都不会是最后一首。听完野狼 Disco 之后，都令我不禁想起这一首歌。 次离也太多，在九点钟 everybody 失控，你我嗨到 oh in oh in， 谁的楼梦心脏很多人口，十二点钟歌地夜店女郎，你我嗨到 oh in oh in， 报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有人话我哋冇报四至五啊，系中至中啊，嗰、那个指数系 AQHI 啊， 系啊系啊系啊， 摁住啊， 呢个截至三点钟啊，下昼嘅嗰个数值嚟嘅。 B B B B B， 下个礼拜嘅嘉宾。 如果你唔见一个 passport， 你会唔会揾阿一帮你呢？ 我系会揾阿一帮手嘅。我觉得佢都系持有一样好小心咁 pack 佢啲嘢，即系虽然佢屋企都比较混乱嘅，我相信佢出国应该系会小心啲嘅。Hello， 我系 Grace 霍根，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好啦，下星期嘉宾。Gracie 霍家欣，系啊，我唔知点解成日嗌错咗佢做霍家莹啊？ 点解？你有冇识一个人叫霍家莹？ 有啊， 哦、 我识一个人叫家莹咯。 吓， 我咪后话俾你知边个 姓咩噶嘛？ 系啊，唔好讲啦。 我知 道，咁咪下个礼拜波胜嗰条车啦。 Gracie， 如果你唔见一个 passport， 你会唔会揾波城帮你呢？ 波城似系一个一起玩嘅人，而唔系一个帮手。 好似系令到你唔见 passport 嗰个人。 可能系，因为一起玩玩下嘅时候，哦，原来系你。Hello， 我系 Gracie 霍根，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好啦，下星期就会有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转头就可以有听寻常事 认真做，哇晒个过滤器呢、這个节目系 有 留低、 啊、有留低啊，最中意听咩啊？ 寻常事认真做， 唔系啊，港珠特工队啊，港珠啊。